沉睡过后，今天必须张开眼回首，曾糊糊涂涂随便远走，这晚忏悔是时候。曾听说你已离别世上，怎么不懂得追究是否？曾说过爱你延续到死，但我放手。苦恋到最后，是没法继续抬头。伤心到尽头，谁还愿接受？但愿这双手能够捉紧当初最愉快时候，却恨世上时日到底没法可偷。伤心到永久，还有多少的追悔由我承受，每份爱共情都已翻作心里内疚。如平平凡凡同到以后，今天偏偏不可以回首，提琴遇上仍拿在我手，每次再奏越难受。还见了这个湖畔居所，假装很开心一切无忧，而错到最错还是嫁他，后悔不休。苦恋到最后，是没法继续抬头。伤心到尽头，谁还愿接受？但愿这双手能够捉紧当初最愉快时候，却恨世上时日到底没法可偷。伤心到永久，还有多少的追悔让我承受，每份爱共情都已翻作心里内疚。想到一切只有